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江河国际家具城。 吃川菜到梅州东坡，梅州东坡地道川菜，健康好味道。 不同风格，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您好，欢迎您收听特别创意专题音乐节目虫洞与时光机。本节目制作主持白杰，监制冯健，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来到专题音乐节目虫洞与时光机。我是白杰。这期音乐节目其实是有关于今年在敦煌的一次经历。当时在某品牌的召唤下，全球很多的著名 DJ 相聚于敦煌，共同创作了一些以太空旅行、向太空致敬为主题的音乐节目。而在这一期的直播当中，我所创作的节目是有关于时光旅行的，起的名字叫虫洞与时光机。节目的主题是用音乐带你回到过去，或者说在一些片段的音乐记忆当中一起找到过去的时光。这些音乐多少也都带有一些时间旅行的概念。今天在这一期专题音乐节目当中，我们再一次搭乘音乐的时光机器回到过去。 闭上眼睛，不要说话。你现在是在宇宙某星系五维空间里，空间不要问我是谁，只要静静的聆听，默默回答一下问题。如果真的可以穿越时间，你想看到怎样的场景？比如月球漫步，你想去到哪一年？比如1997，你想回到哪一天？尝试挽留谁？和谁说一声我爱你？此刻，音乐的时空虫洞已经为你开启，准备好了吗？3、2、1。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Old age should burn and rave at close of day. Rage, rage against the dying of the light. The wise men at their end know dark is right, because their words had forked no lightning. They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 Do not go gentle into that good night.翻译成中文，有一个非常玄妙的诗句表达，不要温柔地走进那个凉夜。这个创意其实是有关于电影《星际穿越》，而刚才我们听到的这一小段，就是来自于《星际穿越》当中最有名的一段台词表演。我是谁？我在哪？这其实是一个很哲学的问题。大唐盛世，几度沧桑，岁月弹指，日落天堂。几乎所有人都期盼时空旅行变成现实，而我们也知道虫洞的概念最早在1916年就提出了，在1935年由爱因斯坦以及纳森罗森加以完善。但是时空穿梭的概念到现在也只能是想象而已。而今天我会精选一些可以带你承载记忆瞬间回到过去的歌曲，让音乐变成时光机。重点是，这也是一期充满着时间穿梭感的节目。首先我们要听到的歌曲来自于1992年唐朝乐队的歌，前奏响起，你是不是已经和当年听着 Walkman 的那个在歌曲当中嘶吼的少年有了一个彼此对望的场景呢？或者在我当时所站立的敦煌壁画前，我也曾经有过这样子的疑问：你是谁？你在哪儿？你 能否跟我一起回到唐朝？1992年，唐朝乐队《梦回唐朝》，这也许是当时最优秀的摇滚作品。 菊花古街，喝酒，杯咖啡泡入喧嚣的庭院。你住在日坛膜拜故人月亮，开元盛世令人神往。 开元全盛日，安得广厦千万间。在歌中用那样子的豪迈又嘶吼的方式来唱出这句诗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被震撼到。只可惜在当时，这首歌上述前卫的作品很多人无法理解，甚至觉得这样的嘶吼是噪音。但如今听来，这首来自唐朝乐队的歌曲《梦回唐朝》却是如此的动听，至少它可以让你在瞬间打成音乐的时光机器，回到那个让你也许魂牵梦绕的盛世大唐。 Time Machine 时光机器。 I know I'll remember you even when it hurts me too. There's no way I could forget what used to be. Oh, every good thing has to end, but I know we'll meet again. Even if the sun has setOh, I know that life goes on long after you and me. But when I hear our song, it's like a time machine. And when the curtain falls as far as we can see, I hope you'll sing along, go back in time with me. I know that life goes on long after you and me. But when I hear our song, it's like a time machine. And when the curtain falls as far as we can see, I hope you'll sing along, go back in time with me. Time machine. 出租汽车，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Hello passenger, welcome to Shanghai. We will provide service for you with all my heart. Wish you have a pleasant journey. 别着急，现在你并不在上海，而依然在北京来收听这一期节目。而音乐的神奇之处是，它可以在一首歌的时间里面改变你的空间状态，也可以带你改变时间的状态。不信你可以感受一下，好像听着这首歌，你瞬间回到了上个世纪的上海了。听着这张在2003年重新混音修订的老歌《百代百年重修旧好》，仿佛你也回到了旧时光，周璇正在浅吟低唱。瞬间回到一段旧时光，也可以让你重返青春记忆。 每个年代都有自己难以忘怀的青春，而音乐恰恰好记录一切。穿越时光，记录成长。 蝴蝶飞 的青春可以忧伤。 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还是该勇敢留下来？ 可以跳跃。也可以传奇不悔。音乐的记忆可以甜蜜。 你的甜蜜打动了我的心。 可以特立独行。也可以是童话梦想。 陪你去看流星雨。 青春终究逝去，音乐永远不老。音乐致青春， 音乐可以带你回到青春时光，也可以带你回到某个特定的年份，比如今年是2018年，我们可以用一首歌让你回到20年前。中国人对于1998年的记忆都是从这首歌开始的，而在那一年，足球也是世界范围的主题。在那一年，世界杯在法国进行，而法国队最终在本土捧得了大力神杯。你可能会记得很多有关于那一届世界杯的瞬间，但是你一定不会忘记这首歌。就在那一年的夏天，世界杯的主角还是齐达内和罗纳尔多，而我们也因为这一首歌永远地记住了那个夏天。同时在1998年的4月，电影泰坦尼克号在中国上映了，无数人在讨论电影的剧情，羡慕电影当中的爱情，甚至连英文都不会的大妈都会哼唱这首歌的主题曲。时过境迁，20年过去了，当今天再次听到这首歌，你还相信爱情吗？ Celine Dion My Heart Will Go On 1998年。时光机，如果真的有这样子的音乐的虫洞和时光机，你愿意回到那一年吗？即使你会告诉我不，但是我相信你依然会向往和期待这样真挚的爱情。1998年，电脑都还只是新鲜事物，手机还没有流行，比尔盖茨在那一年发布了 Windows 98，而再过一年之后，在1999年，一个叫朴树的羞涩的青年发行了《我去2000年》，歌里面就唱到了当时最新鲜、最时尚的东西——电脑 Windows 98。而那个时候，他的歌只有在电台打榜才有机会火。那是1999年，朴树《New Boy》。 穿新衣吧，今 间继续往前走，过了1998年、1999年，来到了2000年。2000年，一个来自宝岛台湾的叫周杰伦的人，变成了之后数年华语乐坛的传奇。他就是现在我们所熟悉的周董。那个时候他戴着鸭舌帽，然后一头卷发。谁也没有想到，这个在1998年还在蒙着头写歌的小伙子，会影响这么多的人的青春。在电影《星际穿越》当中，主角在机缘巧合之下进入到五维空间，他甚至可以通过改变手表指针颤动的方式向三维世界当中的女儿传递信息。于是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想象，如果进入五维空间，我们是不是也可以让自己突然回到那个演唱会的现场。在那个演唱会的现场，阿信突然说他想看星星。 好久没看星星了，我们来看星星。有带手机吗？拿出来，打电话给你喜欢的人，把这首温柔传给他。我要把现场的灯全部都关掉。 还是非常有画面感的吧。一个偌大的演唱会现场，灯光突然全部灭掉，所有的歌迷手里拿着手机闪烁着荧光，而电波的另一头是他们喜欢的人。关于这支 live， 我的记忆是碎片式的，我记得阿信的坏笑，也记得他那个收灯光的手势，也记住了你夜的星光灿烂。那些星星有 iPhone， 有 Nokia， 有 Moto， 有三星。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突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然后发现你的改变，孤单的今后。 神奇，只是通过这样的半首歌的时间和演唱会现场的复刻，我们好像真的就站在了演唱会的现场一样。很多时候承载我们记忆的并不是音乐，也不是真的有这样的冲动和时光机，而是爱。刚才提到星际穿越当中父亲对于女儿深沉的爱，让我想到了另外一个场景。在那一年迈克尔杰克逊 Michael Jackson 的葬礼上，他的女儿这么说。 Daddy has been the best father you could ever imagine. And I just want to say I love him so much. 直白的翻译就是，自打我出生以来，爸爸就是你们能想象到的最好的样子。我非常爱你。来听 Heal the World， 来自于 Michael Jackson。1991年。 There's a place in your heart, and I know that it is love. And this place is much brighter than tomorrow. And if you really try, you'll find there's no need to cry. In this place, you feel there's no hurt or sorrow.Ways to get there. If you care enough for the living, make a little space, make a better place. Heal the world, make it a better place for you and for me and the entire human race. Now there are people dying.I'd listen to the radio, waiting for my favorite song. 当昨日的老情歌在收音机里响起，你是否感受到了这份深沉的爱？其实这一次的节目的创意来自于电影《星际穿越》，主题应该就是时间与爱。在但丁的《神曲》当中有这样的一段：那爱将一直转动， 如车轮被均匀推动，而正是爱转动了太阳和群星。这段来自于但丁的《神曲》当中的段落，让我们深深地感知到爱的力量可以超越一切，甚至可以影响时间和空间。 Yesterday once more 来自卡朋特的《昨日重现》。也许我们每个人都有一段想回却无法回去的旧时光，所以人类才想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找到穿越时间的本领，无论是找到虫洞，又或者是发明时光机，对于目前来说都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而已。所以我们从电影中，从书本里，从收音机的旋律中找到我们可以和往日时光对接的机会，于是有了这期节目。在敦煌的时候，我内心派生出很多的感想。我知道外星人不会找到我，我也知道这一期节目并不能让我们真正的回到过去。而在敦煌莫高窟的壁画前，在雅丹巧夺天工的魔鬼城地貌前，我们有了很多的敬畏之心，仰望星空，深知自己的渺小，于是更加懂得如何去珍惜，如何去爱。而四季更替，春夏秋冬，失败也可以从头再来。谢谢你收听本期专题音乐节目《虫洞与时光机》，本期节目监制冯健，我是白洁，再见。 我叫他的大地，我同一人呀，中国的世界为我心碎，我紧闭着双眼，我紧张的想，我装的这肩上也没有

不同题材， 不同形式， 调频97.4兆赫全体主持人为您全情奉献， 特别创意。 你好，亲爱的朋友，我是王卓，欢迎收听特别创意争的声音。早在公元5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的战国时代，就在当时的秦国，这样的乐器就广泛流传，所以又名秦筝，算起来真的是已经有2500年以上的历史了。有这样的一种说法，说筝呢是战国时的一种兵器，用于竖着挥起打敌人。还有一句古话叫做筝横为月，立地成兵。后来呢，在上面加了琴弦，拨动的时候会发出悦耳动听，于是发展成了乐器。那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兵器也越来越轻便了，那筝这种体型庞大质量不轻的兵器就被遗弃，所以眼下人们见到的筝都是以乐器的形式出现，形态优美并且富有装饰，也就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筝的样子吧。 传统的正月早期也是被分为南北两派，即我们经常会听到说南征和北征。南征呢指的就是潮州征，而北征呢就指河南征和山东征。在英国出版的《辛格洛夫音乐大词典》当中，《中国音乐词条》中写道，中国征北方以河南、山东学派为代表，南方主要以潮州征学派为代表。随着时代的发展，二十世纪又在南北征的基础上分别衍生出了其他的几大正派，比如像潮州、山东、河南、浙江四大流派。到当代，流派的区别已经非常小了，几乎每个流派都兼具各家之长。现在呢，也是一般分为九派。在此刻我们来聆听到的也是非常著名的一些整曲。那下半时段永恒的魅力，我们会聆听到一些我们熟悉的旋律，用筝来演奏，继续来聆听吧。几段音乐都非常的著名，所以我也没有说出他们的名字，比如像高山流水、春江花月夜、渔舟唱晚。那此刻在耳边的是平沙落叶。 今天我们听到的是和平时不一样的声音，下半时段继续回到这里，古筝的声音，我是王卓，一会儿再见。 古筝这样的一件乐器，可能很久以前呢，让我们觉得离我们挺遥远的，但是真的是从上个世纪开始，古筝这件乐器在中国也是迎来了它百花争艳的春天。尤其是在90年代，有了很多很多的发展，比如一些曲目上还有演奏家，出现了一批的青年的古筝演奏家，其中呢就以很多很多老师为代表吧。尤其现在我们身边的很多小朋友也在学习古筝，很多学校里面也成立了古筝乐团，这些都是让古筝让很多朋友熟悉或者是了解古筝一个最杰出的一个方式吧。在这里也特别想补充一句，就是学习古筝初入门其实并不难的，所以真的喜欢这件乐器，去买一把古筝，然后自己来学一学，每天喝喝茶，听听古筝，这样的生活似神仙。 Thank you.